9万人，其增量增速继续保持双下降的态势。四川省气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目前印发，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气象灾害预报、警报或灾害性天气的预警信号的，最高可罚50000元。重庆市出台关于调整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支持创业就业通知，在创业担保贷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其中个人贷款的年限由最长不超过2年延长至3年。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陈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人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75399。听说了吗？三河珠宝城新年活动开始啦！ 什么活动啊？ 小年儿至大年初六，约银金楼万城金，买10克送1克，旧金兑换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 速达红绿灯西南角，三河珠宝城。 新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 金鸡报晓新春到，北京嘉图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把酒当歌，歌盛世，闻鸡起舞舞新春，干一杯酒业，祝您天天行大运，快乐过新年。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咱们今天的开场要聊一聊潮流，就你知道现在猴年已经过去了是吧，马上要来的就是最新的鸡年。那每到这个农历鸡年临近的时候，或者是去年的猴年临近的时候也是这样哈，就许多国际潮牌或者是品牌都会想要抢占商机，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内，特别是春节期间哈，推出各种各样的限量版商品。那最近阿迪推出了他们鸡年限量球鞋，但是我们很不开心，为什么哈？首先，这个基本上最近出来的限量版都是带着鸡的元素，设计上哈，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中国的特有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设计元素在里头。那阿迪达斯出来的这5款限量版运动鞋呢，比如说上面有一些就是红绿相间的这种设计的鸡的这个叫什么刺绣在上面，或者是呢它的鞋底是有麻将图案的等等的。然后很多网友都说好丑啊，设计者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呀，只是将这些中国风图案叠加到现有的产品上而已啦。而且还有就是他们那个上面的设计是那个红绿相间的公鸡嘛，有网友说，哇，这公鸡看着很像我们农村年画上面的公鸡耶。红绿相间的公鸡在鞋上，然后鞋垫上还全是麻将的图案啊，真的是很有中国风。 但是呢最近出来好多这种类似于这样的很俗的设计啊，而且还是限量版。我就问我身边的一个设计师，我就说，哎呦，你们这些设计师出这种设计怎么想的，还搞限量版。然后这个设计师回复我说，哦，怎么想的呢，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想啊，那些买时尚潮鞋的脑容量也都是限量的。所以可见我们部分网友的脑容量可不是限量的，是无限量的啊。 曾经我可以对你完全信赖，现在你任性还要我来担待，昔日之芳草原来只是校外，怎么不令人感慨。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却也是一人无声的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明白你的心愿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视线。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却也是你让我伤的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的视线。 是那份狂热，冲动只要别失控，不懂不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不断和命运拉扯，梦角色，我朝着我的方向一直望，还要闯过几道城墙，我抱住我的想象和希望，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肌肉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我自然能坚强，拥有全世界的力量。哦哦 心酸往深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刚把你换成一块，温馨的色彩突然被掩盖，你

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你平时化妆吗？化妆化的浓吗？你会化眼妆吗？我平时就是涂个香啊，除了涂个水什么都不敢。但是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时代有个英国小姑娘化眼妆化出了国际知名度。什么样的眼妆呢？这个小姑娘16岁哈，是英国的一个化妆爱好者，名字叫做Stephanie 啊。那她呢，其实创作了一个眼影的装束，向艺术大师致敬。哪些艺术大师呢？像梵高啊，是吧？莫奈啊，这些艺术大师，就等于她把梵高、莫奈的一些画都画在自己的眼皮子上。那所以他每次画完之后呢，有一次他是花了一个半小时打造一个眼妆，就是把梵高的星空这幅画画在自己的眼皮子上面，然后用各种蓝色啊、橙色啊，你知道那幅画吧，有黑色的底下的树的影子呀，还有这个黄色的星空啊，他用这些眼线笔，各种各样颜色的眼线笔哈，精心的在自己的眼皮上勾勒出了梵高那幅画当中夜空的漩涡呀、月亮以及城市的风光。我稍微看了一下，其实真的挺好看的，那只要不眨眼就行了。当然因为这些画作哈，他目前已经风靡国际了，而且他还再现了，在自己眼皮子上面再现了啊，叫葛饰北寨的神奈川冲浪里、梵高的盛开的杏花以及莫奈的一副睡莲的画作，都是在眼皮子上画的。所以你想想看，在眼皮上画这些大艺术家的名画哈。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梵高大师说，在眼皮子上画，这是比我还穷啊！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这姑娘，在眼皮子上作画得找个双眼皮的，对吧？画纸稍微大一点。 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regret it. If anybody want me, you can tell them what I said.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did forget it.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n I met you. I go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Hear what I tell you, I'll be good for you. So you better start to face it. You can never lose the love, you only gonna turn the face it.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e. Heavy in a touch for you, harder than the other. It's time for you to me to do a little thing to love it. Baby,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 love it. Can we give the touch for your heart when the oven is fine? For you to me to do a little send another day, hold me tight. Do what I tell you, Lord. What you, what you need, what you need, sure.只要说声爱，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肯说？ 好，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不也是空气当中雾霾比较严重哈，特别是一些北方的城市，大部分很多地区的人都饱受这个雾霾的困扰，于是呢，大家就开始向中医求助。中医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就是喝茶。那这个最新的这网上流传的啊，是说喝抗霾茶是一种抵抗雾霾的一种非常流行的做法。那有一些人就说你喝抗霾的茶可以清肺，当然这种配方也是不同样的哈，有含中草的呀，有含这个晒干的花的呀，或者是植物根茎的呀。可是呢，最新著名的中医医师开始出来发声了，说抗霾茶根本就没有效果。比如说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叫刘清源就说，哎呀，这种抗霾茶太不靠谱了，而且我们的一些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各自独立的，很多茶当中含有的成分，如果长期你喝的话，反而对身体不好。刘院长还说了，保持健康的饮食，增强免疫力，才有助于抗霾呢。但我跟你说，我最近就在喝抗霾的姜茶，里头有一些菊花呀之类的。但我今天刚听说没效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的姜茶、菊花茶、药茶不抗霾？那我买了那么多。没事没事没事，反正还可以抗禽流感嘛。抗禽流感应该有效哈。 一开始就误会，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我如果我就这样离去，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我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只是我有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24日，农历腊月27，周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廊坊多云，2度到-7度。首都北京多云，4度到-7度。近邻天津晴，3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的限行尾号和首都北京同步，今天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关于平安春运，要提醒一下，在旅途当中你会把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春运期间就来提醒一下大家，把不用的钱款放在贴身处，外衣只备一些零用钱就可以了。看好自己的物品，不要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再有就是列车进入到夜间行车的时候，旅客要相互照应，不要睡得太实了。在列车要停站的时候，列车员通报站名的时候也互相提个醒。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咸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云山雨水三角汁消石化积，云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陈香会馆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今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十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今年大吉大利。 燕郊一汽大众飓风迪 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新年到，祝福到，我仅代表苏宁易购燕郊文化大厦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三和长城哈弗汇丰店祝您2017年更辉煌，鸡年吉星高照。 美在人间，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最新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麦肯锡是专门做一个投资顾问哈的这么一个集团公司。那你知道投资当然要了解世界的时尚变化咯，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研究发现，发了一个报告预测啊，说到2055年，有半数的人的工作都可以让机器来做。有没有很厉害？你知道如果你的岗位被机器做了，那就意味着就是少发一份工资嘛，对不对？所以到了2055年，这相当于减少了$110,000,000,000的薪酬。那这个预测是说机器人代替人工作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和印度，而且这个覆盖范围也有很多国家，50多个国家的各个领域。其中受到影响就是机器人会代替最多的领域，包括像高度结构化以及这个预测环境中的体力劳动，以及收集数据啊或者是处理的这么一些工作。通常呢是有制造业当中比较多，酒店业当中机器人会比较多，还有零售业。当然了，有人会说，哇，那机器人都代替我工作了，这多不好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有好处的。麦肯锡香港分公司的总经理叫李以礼哈，他是说呢，在全球生产力增长不那么快的情况下，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这些自动化的技术可以为我们的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那预计这种机器人代替人工作啊，自动化可以将全球的生产力提高0.8%到1.4%。所以你想想看，到了2055年，首先我记得 有人预测哈，说到2050年，人类和机器人的婚礼将会合法化。那再过5年，也就到了2055年，这个人类的工作岗位都被机器人抢走了，对吧？也就是说，到了未来世界呢，2055年，你得到的服务都是机器人给你提供的。比如说，你到酒店，你说我订房间啊，过来给你办入住手续的是个机器人，是吧？所以如果到处都是机器人为我服务的话，你知道我最想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吗？我最想听到的声音就是有一个机器人跟我说，人工服务请安啾。不知道等他说这句话我要等多久。 不是英雄不独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江半坡，月光太温柔，嘈杂不能说我一心要难听，就用阴谋阴谋阴说暗度淡薄，痛恨我年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 国际。 OK， 李雷在公司里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呢，这个就发现啊，底下所有坐的人好像都走神，不知不觉就没有在听自己说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回到家之后，他老婆梅梅就跟他说了， It's called drift off momentsOK， 什么是 drift off moments？ 这就是漂移时刻。A drift off moment is a moment in a sales presentation when the potential buyer imagines how much better their life will be if they purchase the product. 那漂移时刻呢，就是指在销售展示活动的时候，那些买家哈、坐在下面听着上面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然后就开始构想，哇，我要是买了这款产品，我会是怎么样，我的生活会变得多么多么的方便。那通常在他们想这些的时候，眼神都比较呆滞哈，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漂移时刻 drift off moments。 但是李雷说，老婆，其实我不用看销售展示都可以经历 drift off moments 漂移时刻。然后他老婆梅梅说，李雷，老公，老公，来来来，别漂移了，回神回神回神，不要看人家的宝马啦、那是人家的。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记忆的树歌做这个纸盒，平凡的外壳是成长的目击者，一时愈合的意外和选择，被谁用生活藏起了，如今我掀开想取舍，才发现难得该不合。我会走也不会，如你说的不后悔，哪怕沿途冷风吹，坚决因为有你伴随。人们总说世上稀有的才最美，那么此刻是你毫无虚伪，你的爱最名贵。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对我市气带煤工程进行现场调研，并召开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明一同调研。刘连杰一行先后到爱里村、中门新村、布老店村、大伯各庄村，现场查看了燃气调压柜、燃气阀门，并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燃气炉安装及使用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刘连杰听取了消防、安监、街道办、各镇及百川燃气公司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情况汇报，现场解决气带煤工程推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调研中，刘连杰要求，气带煤工程是关乎百姓民生的问题，一定要严加监管，市场准入和特许经营要严格把控，村街煤验收坚决不能通气，各相关部门要对气带煤工程存在问题要拉出清单，交由施工单位整改，不能放过一个未解决环节，要制定详细严格的气带煤改造计划，相关单位要建立村街安全管理员的管理机制，打造一支有技术、能入户、百姓信任的安全管理员团队。燃气公司和各相关单位要开展广泛的燃气安全宣传工作，让老百姓平平安安过个好年。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明也就相关工作讲了具体意见。22号下午，我市召开2017年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动员会，对我市春节期间的系列文化活动进行安排部署，确保全市人民过上一个欢乐、喜庆、祥和、文明的新春佳节。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王凤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辛锦，副市长张凤玲，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松出席会议。王凤海在会上讲话，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本着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勤俭节约、简朴务实的原则，突出幸福三和、欢乐城乡的主题，既要为全市人民营造喜庆热烈、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展现三和人民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又要整合全市文化资源，大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务，以服务大局、惠及群众、打造品牌、多出精品、喜庆吉祥、务实节约、加强管理、注重安全四点中心，深入宣传党的各项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精神，让广大市民在休闲娱乐中增强领会和贯彻。同时要坚持统筹谋划，充分发挥三和文化底蕴，争取挖掘更多的文艺精品，展示我市的文化魅力。各部门要切实加强活动的组织领导，充分调动各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保证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各自负责的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辛锦主持会议，他要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通过举办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发动群众自娱自乐，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并在活动中宣传好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市委5届七次全会精神，要迅速行动，制定细案，明确分工，抓紧落实各项文化活动的开展，要充分考虑开展文化活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认真排查，消除隐患，全力确保各项文化活动顺利开展和圆满完成。副市长张凤玲宣读了三河市2017年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实施方案。22号下午，市政府党组成员马梅雨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2017年全省旅游工作电视电话会。会议强调，要围绕建设旅游强省，大力实施旅游产业化战略，推进全域旅游和产业融合发展，扩大京津福地、乐享河北品牌影响，着力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新动能，做出新贡献。会议要求，要着力推进全域旅游实现新发展，打造精品景区、线路、片区，引领旅游消费新需求，把握融合发展新趋势，推出资源整合新模式，实施十百千工程，力争到2020年省级层面做强10家综合性大型旅游企业，市级层面做优100家区域性骨干旅游企业，县级层面做精1000家特色化旅游企业，着力打造全域旅游新支撑，建好旅游交通网、服务网、互联网，要积极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搞好综合规划、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规划， 严格落实和执行规划，深化旅游行政管理、景区管理、综合执法、投融资体制改革，着力构建以京津福地、乐享河北为统领的品牌体系，增强政府抓旅游的统筹力，集中打造区域旅游品牌，整体开拓旅游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智慧三和手机台是三和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新媒体，实时快讯，这里有三和时政热点、京津冀、百姓话题，为您提供最新最权威的新闻资讯。直播栏目三和直播和央视卫视，在这里您可以免费收看三和的新闻综合频道、燕郊生活频道、影视频道、品味1033和央视卫视直播。节目点播三和新闻、德润三和、聚焦三和、燕郊百姓生活等本土各大栏目，你点我播，想看什么您做主。精彩活动、图文、视频实时直播，让您躺在家中就能观看各大活动。快拍分享，发生您身边的事，您拍您写传过来，我们发布，大家评论。我爱阅读互动板块，朗诵阅读精彩视频、音频等。党务政务为您提供一个公开畅通的政务平台，及时了解掌握更多的政务信息。文化三和，三和文化遗产、原创书画摄影、文学作品。便民服务，查违章、查车票、查航班、查快递、查天气、找电话等，方便又快捷。美丽三和，三和概述，宜人风光，特色产业。还有金融理财、企业风采、求职招聘、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乐购购等栏目，让您足不出户看三和知天下，尽享游在三和、乐在三和、吃在三和、玩在三和。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和建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手机号18331693339、18331693336，座机号03167155639。 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和波士智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 听说了吗？三和珠宝城新年活动开始了。 什么活动啊？ 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城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兑换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 富达红绿灯西南角，三和珠宝城。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河北渔舍彩丰杰克 4S 店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吉，万事如意。 笑一笑，十年少，鸡年到，乐逍遥。福城建材城祝您2017年天天开心，岁岁有欢颜。 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今年财源滚滚，幸福美满。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来了，颠簸那头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你曾经追赶过哪些潮流？不要害怕暴露自己的年龄，好不好？和你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不

我觉得这一个红一个绿啊，特别适合今年的新款潮流啊，就是把那个红绿相间的公鸡刺绣刺在这个鞋子上，好配哦。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阿拉给你拉进去。 十点半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我以为丢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Miss 书留言说，我追过潮流，有一段时间我把牛仔裤剪烂了。那个膝盖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发现啊，一条牛仔裤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你身边的朋友穿，膝盖上有一个洞，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它的那个洞会越来越大。 我的眼睛冰

的雷声轰隆隆，有谁知道我心痛？爱情有独钟，偏偏它是痴人梦，我实在不该对他心动。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就是他被包围牺牲，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撑，越伤心越闷，我越满心越冷。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我给的爱太深，我忍不住想问，我找出来的一片不伤心。灰暗的天空，不见昨日的朦胧，你到底在想什么？爱已是结束，怎么说你都不清楚，活得好像风中蜡烛。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我总是加倍包容牺牲，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撑，越伤心越闷，我越满心越冷。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我给的爱太深，我忍不住想问，我到底哪里不伤心。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如果你的爱是让两个人难分，我想我宁愿不再等。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陈先生。

好，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曾经追赶过的潮流，不要害怕暴露自己的年龄，赶紧来互动。我们看一下一群当中哈，大家也聊开了。对，小叶子留言说，我曾经追赶过 MP3 MP4， 那个时代啊，能够拥有一个简直是梦寐以求啊。是这样的，我高中班主任说我有很多呀。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为什么天空变得如此忧郁，难道是冬雨即将来临，即将来临。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陌生，为什么你的唇显得如此冷漠，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早已不在。坚强的借口，因为你的眼，还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